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一部好的影片正如一部好书，总能像一米阳光照进人的心灵，简单纯粹且温暖。这期呢，就为大家推荐这部朴实无华的法国经典影片《触不可及》。 Allez, debout, Philippe. C'est qui ce type? Autour de toi, tout le monde s'inquiète. Comment il est grand, il est costaud, il a deux bras, deux jambes, un cerveau qui fonctionne, il est en bonne santé. Frôlons là! Les gars des cités, ils n'ont aucune pitié. C'est ce que je veux. 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，菲利普出身贵族却高位瘫痪，坐拥丰厚资产却又好像一无所有。德瑞斯呢，是从贫民窟出来的穷小子，身无分文却又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的。面试者德瑞斯以其幽默大胆的个性成功应聘为菲利普的护工，两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会发生一段怎样的故事呢？其实影片讲述的故事极其简单，或许正因为简单才足够纯粹，才能一次次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冲击。真爱是一种奢侈品，真爱是一种奢侈品，真正的友谊也因为触不可及而显得更珍贵。影片就通过两人的点滴相处，诠释了最纯粹的友谊，轻易就能触及我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朋友呢？不管怎样，像菲利普和德瑞斯这样不分社会等级的友谊就值得社会推崇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这部温馨抒情的法国电影《触不可及》，再次来享受奥斯卡电影的盛宴吧。 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点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？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五点，隔一道寰宇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心风，祈祷叫做牵挂的忧痛。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，有座桥会跟你相通。红色是你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点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？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五点，隔一道幻日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

先闭上眼睛，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，

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港台电影以它的本土特色吸引了众多内地影迷，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就是台湾比较成功的本土片，由钮承泽执导的《猛侠》。 这就是镖铐，咱的骨头。漫画从清朝到日据时代，一直都是台北最热闹的商业中心。我理解漫画，只要像金融一把的名，就没人敢动你。 猛侠是台北的一个古老城区，最初的意思是独木舟聚集的地方，而影片将其引申为一入江湖，风雨飘摇的意思，可见其用意所在。电影讲述了一群刚出校门的青年，凭借着满腔的热血和义气，结为太子帮，踏入了黑道社会。片中赵又廷饰演的蚊子和阮经天饰演的和尚，带领手下兄弟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。 太子帮五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 是不是每天都跟庙口的小混混混在一起，跟他们混有前途吗？ 从小到大我没有交过什么朋友，这是第一次。 就像那句经典话语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年轻气盛的他们处处面临着危机，以至于兄弟之间也暗藏阴谋，上演了黑道和友情的艰难抉择，讲述了一段段悲情故事。然而与以往的动作片不同，影片尽管暴力但并不血腥，而且蕴含着一定的教育意义。 哼，什么太子帮，你在动作你是太子，老不要在你们中间真是不得劲。 你什么暴力兄弟，今晚鬼帮家给我们保卫掉，你知道 吗？安静， 今天你要是弄死他们，我一天就会被他弄死。 谁的青春不迷茫呢？而这段误入歧途的青春，相信会给很多人启发。本期星光影院推荐这部华丽的青春动作片《猛侠》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份爱失去了光泽，面对面，背对背，反复挣扎，怎么都痛。以为爱坚固像石头，谁知一秒钟就碎落。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？抱紧你的我，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。失去你的我，比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笑着，一人分饰两个角色，越执迷越折磨，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黑暗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？抱紧你的我，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。失去你的我，比起该落魄，痛多么深刻。 那一 无穷无尽。